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95集，生存挑战。 活着离开这里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不过就是参加个黑市买卖而已，难道还要拼命不成？ 就是，今年这鬼市搞什么玩意儿？ 象蛇的话语如一道惊雷，顿时令广场上的人群炸开了锅。象蛇冷冷望着下方议论纷纷的众人，脸色丝毫未变。只见他轻抚着发尖，淡定地再次开了口： 各位如果现在想退出，悉听尊便。不过这也代表着你们就此无缘于那颗珍贵的镇魂石，甚至连看一眼的机会都得不到。 一听到镇魂石这三个字，现场原本喧闹着的众人立马安静了下来，脸上神色各异。 之前我就想问了，这镇魂石自从上古时代起就已销声匿迹，前年以来都未曾出现，如今鬼市突然号称拍卖镇魂石，这到底是真是假？ 一个满脸胡茬的大汉嚷嚷着，道出了在场不少人的疑惑。 哼，我鬼牙祖作为鬼市的主办方，千百年来何曾出过言不符实的丑闻？ 象蛇媚眼一瞟，完全没有理会对方的质疑。 你要是不相信我们，大可自行离去，我象蛇绝不阻拦。 面对着象蛇如此强硬的态度，胡茬大汉的脸抽了抽，悻悻地不说话了。 既然各位相信我们鬼牙祖所言不虚，那么就好好拿出实力，赢得这次的特别挑战吧。 象蛇再次环视着众人，开口说道： 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的话。 等等，你还没告诉我们，所谓活着离开这里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 人群中忽然又爆出了一个质疑的声音。 哼，自然是字面意思。 象蛇冷笑道： 今年的鬼市既然会拍卖珍贵的镇魂石，那规格必然不低，要是让各种阿猫阿狗都混进来，那岂不是乱套了？因此设置这场特别挑战，对参与者进行筛选是必须的。 可你们不已经有邀请函这道门槛了吗？ 有人出声问道。 邀请函？别跟我说你们都是通过正常途径得到邀请函的。 象蛇说着，有意无意地看了眼江瑶和邱老三等人的方向。 邀请函只是门槛之一，要筛选真正有资格参与鬼市并竞拍镇魂石的嘉宾，还得通过此次挑战。只是普通挑战的话未免太过无聊，所以我们特意为各位准备了这么一片场地。 象蛇笑着伸出纤纤玉指，朝着周围这片被锈红色天空所笼罩的幽暗密林轻轻一挥。 正如诸位所见，这里是一片独立于现实世界的异空间，具体点说，这是块游离在三界缝隙边缘的临时迷宫。 象蛇望着下方神色微变的众人，慢慢说道： 只要各位能在规定时间内成功从这迷宫里逃脱，那么便通过了这次挑战。至于出口，我只能说在这片迷宫的中心，但具体怎么去需要你们自行摸索，不过我可以把位置指给你们。 象蛇的手指停在了空间的西侧，众人连忙望去，却看到一座高耸入云的赤色石柱伫立在遥远的西方，在朦胧迷雾的掩盖下显得飘渺不清。 此次给各位的挑战时间为10个小时，而一旦挑战时间结束，各位却没能及时离开这里的话，这片迷宫便会全部崩塌，到时候的后果嘛，想必各位应该也清楚。 难道我们会掉入三界缝隙？ 开什么玩笑， 一旦掉进去，那就会永远流离在虚无里，简直比死还痛苦。 听闻象蛇所言，下方的不少人脸上出现了明显的动摇。既然各位都是号称有资格参与鬼市的高手，那么这点难度的挑战对你们来说应该不算难事才对。象蛇轻轻捏着发尖，笑着欣赏着下方众人各异的表情，但他随即又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眉间一挑，又加了一句：哦对了，差点忘了说，这临时迷宫的空间结构相当不稳定，说不定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现象出现，包括各种堕魔怪物，而且啊，每隔一小时，这迷宫的外围就会坍塌一次，整个迷宫也会变得越来越小。象蛇把玩着自己修得整整齐齐的红指甲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说实话，这对你们来说其实也算是一种提示，在这片异空间里，一切外部计时及定位工具都会失灵，你们只有通过崩塌的频次估算你们剩余的挑战时间。不过嘛，要是各位运气不好掉进了坍塌的空间里，那也就相当于提前出局了，请务必小心一点哦。 这什么鬼挑战，根本不合理。 听完象蛇口中如此严苛的规定，下方的人群又开始骚动了。 我们只不过去鬼市交易罢了，镇魂石也好，其他拍品也罢，只要付出相应代价就行了，凭什么要在参与门槛上横加阻拦？这种狗屁规矩我们不奉陪。 就是，哼，恕我直言，如果连这点挑战都通不过的话，你们根本没有资格去支付镇魂石的代价。 象蛇冷笑着，脚尖轻轻一点，整个人顿时缓缓飘起，悬在石阶上方。 而且事到如今，想要退出也是不可能了，因为…… 话音未落，一阵剧烈的爆裂声震耳欲聋，只见一道道裂缝如蛛网一般从众人脚下扩散开来，不仅仅是脚下的广场，连着鬼门关牌坊所在的整座山体亦开始了猛烈震荡。 怎么回事？ 不好，难道说……嘿嘿嘿，想跑已经太迟了，因为这场挑战已经开始了。 象蛇大笑着，身体渐趋透明。 期待各位的表现，我在终点等着你们。 混账东西，别想开溜！ 邱老三脸色狰狞，他大吼着，呼唤出巨狼噬神，朝着象蛇的身躯扑去。然而在巨狼的利爪触碰在象蛇的那一瞬，象蛇的身影竟陡然破碎，如尘埃般消失在了众人面前。 切，那个象蛇只是被投射进空间的虚影，本体根本就没进来过，可恶。 陆星月望着四周逐渐崩塌的山石，一道淡黄光索瞬间从他的掌心幻化而出，准备带着江瑶离开此处。但就在此时，只听一声巨响，江瑶脚下的地面陡然开裂，措手不及的江瑶一个身形不稳，眼看着就要掉下缝隙。 糟了！ 眼疾手快的陆星月连忙挥出光索缠上江瑶的手臂，与此同时，另一只手上的光索也一头扎进了前方尚未坍塌的山岩之内，串联的两人顿时犹如荡秋千似的顺势朝着前方山岩甩了过去，一头撞在了岩壁上的树丛上面。 江瑶，你没事吧？ 陆星月甩了甩被撞得有些晕眩的脑袋，连忙向下望去，只见江瑶正抓着光索摇晃在他正下方不远处。有了岩壁上树丛的缓冲，倒令他不至于撞出内伤。 我没事，你呢？ 江瑶抬头喊了一句，在得到陆星月平安的答复后稍稍松了口气，然而眼下显然不是掉以轻心的时候，连环的崩塌已经完全摧毁了先前众人所在的山石广场，此时在江瑶身下的是一片漆黑的无底深渊。 再坚持一下，我想办法拉你上去。 陆星月咬牙说着，借着光索的拉力踏上岩壁，并将身体翻进了岩壁上一处凹陷的洞窟内，随后又转过身，奋力抓着光索，试图将江瑶拉上岩洞。凛冽的寒风夹杂着某种腥气从下方的深渊吹拂而上，令江瑶不由地打了个寒颤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深渊里觊觎着他，令他心中的某些不安渐渐蔓延。 这种感觉是怎么回事？ 心跳的回音鼓动在江瑶耳侧，他僵硬地转动了一下脑袋，似乎是打算低头看向下方，而此时却听陆星月那急切的呼喊再次传来： 小心！ 松散的碎石从岩壁间滑落，噼噼啪啪打在江瑶身上，江瑶赶紧稳住身形，闪身躲过那些崩塌的碎岩，才没被带下去。 还差一点，坚持住！ 眼见着危机尚未平复，江瑶只能暂时强压下心中的不安，努力集中精神，朝着上方越来越近的洞窟爬去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他忽然感觉脚踝一凉，就在下一刻，一股外力突然拉着他的脚，冷不丁地向下拽去。 嗯， 似乎是觉察到手上的重量不对，陆星月忙不迭地调整姿势，俯身贴住洞窟底部。 怎么回事？江瑶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拉着我的脚。 江瑶死死拽着手上的光索，低头向下望去，却看到自己的下方除了深渊之外根本空无一物。但令他感到惊悚的是，他发现自己脚踝上的皮肤竟然自动凹陷了下去，像是被什么给抓住了似的。紧接着，一只诡异的黑手印缓缓显现，印在了他的脚踝之上。